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今天是个好日子， 哎，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从何而来？ 从各处都能来啊。首先你看啊， 阳光明媚， 对，天气好， 嗯， 对吧，阳光明媚，而且今周五了吧， 是， 哎，马上就到这个周末了， 哎，感觉干劲儿特别足啊。 今天又是12月的第一天呀， 哦， 对不对，12月1号了， 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 年底了吗？ 啊， 啊，还证明什么呢，还有30天就迎来了2018年了，你说多快，是不是转眼间你说，哎，我这18小伙子现在今年都19了， 哎呦， 真是恬不知耻哈！ 你再往少了点算哈。 对，我觉得咱们这么一说，今天得来点这个绍兴点的话题了。 哎， 嗯，你来提一个。 一般要聊一点绍兴点的话题，说明这两个人年纪都不小了， 对 开始怀旧了。 怀旧了，对， 是， 嗯， 咱们说说童年吧。 哎，今天一起来说说哪一个瞬间或哪一个画面，就突然间让您想到童年的场景了。 嗯， 想到童年是那么的美好。 哎，那我再拓宽一点。 好， 甚至是某些味道。 哎，对， 闻到那个味道，突然就想到是童年的某些情景。 对， 嗯， 闻到这个幼儿园阿姨和的那个炸酱面， 嚯， 香哈！ 哎， 对，就是这个话题，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这些新规啊，将影响你我的生活。 嗯， 首先第一个啊，婴儿的这个尿布进口关税从7.5%下调为0%啊。第二个呢，微信还信用卡超5000元将收费。第三个啊，这个网盘呢等一些这个不法的信息可追刑责。第四个，京津等9地开征水资源税。第五个，严控机关团体建设楼的这个楼堂的这个管所。第六个，全新有这个有奖发票试点，奖金最高是40万元，就是发票有这个又有奖金了。 嗯， 第七个是广西未满12岁的未成年人不得骑自行车。哎， 这个随着新的一个月份到来， 哎， 新的规定也出现了， 没错。但是我相信这些新规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我们，第二方面呢是为了更严格的管控我们周边啊一些不合法的行为。 没错， 嗯。 再来说说食药监总局，人家也发布了一条规定，那就是中成药的名字禁止使用像宝啊、什么灵啊、什么精啊这些被普遍接受者但是呢，如果是已经被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这样的药名呢，可以除外。 嗯， 最近这个食药监总局发布了中成药通用名称的相关通知，那中成药呢也是不能够采取像人名、地名、企业名以及某某宝、某某灵、某某精这些词语。 嗯， 但是呢有一定使用历史已经形成的品牌，公众也是接受的这样的药品呢可以不用改名字。 嗯， 但是如果您是想就是 重新申请， 新推出一个药，然后要叫什么什么宝、什么灵、什么精，这个是不允许的。 哎，确实是这样的哈。 对，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是一项这个规定哈，火车票预售期临时调整到12月26号及以后车票暂不发售啊。我们来看看铁路部门呢，也是将对这个旅客列车运行图进行全面的调整优化。为此呢，临时调整车票预售期，自11月27号起只发售12月25号列车始发的这个日期以及以前的车票。12月26及以后车票呢，计划在12月上旬开始发售，具体发售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呢将通过这个12306网站和车站公告来了解。 嗯，接近年底了，这个回家的脚步又近了。 哎， 再来说一下12月份有什么值得我们期待的事情呢？ 什么期待的事情呢？ 12月最浪漫的时间表，可以和你喜欢的他、心爱的他一起去看星星、 听着就那么浪漫。 是啊，首先是12月3号，那么这个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可以目睹到月亮慢慢的吃掉金牛座明亮恒星毕宿五。 嗯， 所谓的叫月掩毕宿五，是毕宿还是毕宿，这我还真拿不准呐。 哎， 再来看一下12月14号，这是双子座流星雨。大概的观测时间呢，是在13号的晚上10点钟到14号的下午7点钟，都是很好的观测时段。 嗯， 那么在12月22号，还有小熊座流星雨，观测时间也是在12月22号的晚上，一直到12月23号的黎明，面向正北方天空守望就可以观测到了。 嗯，你看看，这可能对于咱们这个 对这个 怎么的 啊？怎么？ 我以为要说到年纪了。 不是、年纪是一方面啊，主要是咱们对这个各个星象不太了解的人啊，看着都是星星，但是对于人家哎这天文爱好者来说，这就不一样了， 是 一大的盛日了，是不是？有这么多这个星象可以看了， 没错。 哎， 晚上去观测的时候，一个是注意安全，再一个呢多穿点。 对，还记不记得今天咱聊的话题说的这个童年的事儿？童年我觉得肯定会有人提到，就是说老师啊和这孩子之间，是不是？ 对 啊，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啊， 看看这个江苏地方立法首推男性共同育儿假， 哎， 这对男同胞来说是个好消息。 嗯， 那么最近呢，这个江苏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设立男性共同育儿假，目的呢是为了倡导男性参与家务劳动，共同来养育子女。那么目前江苏的奶爸已经享有15天的带薪护理假，如果说在增加产假这个5天以上的共同育儿假的话，就可以休到至少20天的假期。 嗯，对于假期的规定哈、 哎。 再来看看那个这么脏啊、其实大早上起不应该说这么脏的事儿。 是、 但是呢，我们实在忍不住跟您分享一下，怎么回事呢？就是一项研究发现了，公用健身器材上附着着大量的细菌，其中70%是可能导致疾病或皮肤感染的有害细菌。这些细菌呢，容易增加使用器材的这个人啊，比如说患眼部啊、耳部啊，以及呼吸道这个风险啊，这呼吸道感染的这些风险，还会导致像肺炎呀、或者败血症啊等等。自由重量设备上的细菌数量呢，是马桶圈上的362倍。 好家伙， 跑步机上的这个细菌数量呢，是公共厕所冲水按钮上的74倍。尽管您使用这个消毒毛巾啊。同样啊，易导致感冒的这个鼻病毒也是很难被杀死的。 有时候吧，就是真正我们觉得很脏的地方，其实不一定是比我们习惯去使用的一些东西更脏。 对，其实之前咱们节目跟大家也分享过，比如像手机上 是 那个这个细菌数量就比这个马桶圈上还要高， 没错， 是不是？ 嗯， 所以说还是得做一爱干净的人。 对，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习惯能不能解决刚才说这个问题，因为我见到健身房很多人呢，人家自己拿一条毛巾，就是到哪铺在哪儿、哎，到这边铺在这儿，到哪铺在那儿。但是你说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啊，你感觉上是跟自己隔离了。但是我在想，会不会比如说人家这上面，比如说这个细菌数量是这个多少，比如说300个细菌，您这把毛巾往那一铺，一出汗咔咔裂完之后，一起来连毛巾一带走，150个细菌让您带走了。有没有可能？这咱不懂， 防不胜防啊。 对，所以说这还是要这个一些专业的手法，而且我觉得各个这个健身房也应该加强自己这个消毒的这个方式了。 没错，没错，一个也是对客户负责嘛，还有我们自己平时也注意日常的清洁。 没错，再来关注一条，我们来看看将近60%的爸爸出现那个产后抑郁症状。一般不是说这个妈妈有这什么产后抑郁症吗？ 是， 对吧？咱们来看看这个一项数据显示了，有近90%的妈妈都曾经出现过产后抑郁的症状，如感觉生活琐碎呀、容易烦躁啊，爱发脾气呀、容易这个疑虑敏感等等。其实同时也有高达57.8%的爸爸们也有类似产后抑郁症的症状呢，与妈妈也是类似的。 可能我们关注妈妈更多，可能注意到爸爸这个群体比较少、 哎、 但实际想一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你想这个新添了一个宝贝儿，这家庭结构都发生变化了。 对呀、 这不光妈妈需要调整需要调试，爸爸也是需要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适应的过程。 没错、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这个哪一瞬间哪一个画面、甚至哪一种味道让您突然想到了童年的故事。 哎， 欢迎大家把童年的一些事情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充满童趣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咕叽咕叽。 吃到饱，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慢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 机。 数数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估计估计什么病都能治药，掏光荷包自我慰劳，工作花掉谁比谁好，谁比谁好，能扎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疼痛改不掉，用力思考 Let's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hay in the big sunshine, you make hay in the light. 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力思考，我们都好，我们都是鸟，登天飞翔，奔跑的怀抱，一起吐槽地球快一早，放弃思考，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to me.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充满着童趣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咕叽咕叽》。 反正是节奏比较快。 是。 不是人家叫咕叽咕叽，你这咕叽咕叽感觉怎么带着节奏，怎么感觉像叽咕叽咕这 是、哎、我想让它就是更带感一点呢。 对 啊， 这更有童年的感觉嘛。今天咱聊的话题跟这个童年有关哈。 嗯， 哪个瞬间哪个画面啊，就让人突然感觉童年到了，想起童年时光了。 哎， 我先说一个吧。 嗯， 我先说一个。我就昨天晚上突然想起，我觉得这个童年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咱从那哪开始说起，从服装开始说起啊。 嗯， 你从你自身角度来说，有没有一条红色的连衣裙，白色的领子？有没有？ 并没有。 真没有吗？ 真没有。 真有吗？ 咱俩也不是一时代。 对，有可能。反正我怎么觉得、嗯、就那个时代的女孩大部分都有一件红色的那种连衣，就是那种裙子，不一定连衣裙，红色的裙子，然后白色翻领 啊， 然后呢小黑皮鞋，但是必须得白袜子露出点边来那种，白色矮帮忙。 你这说的是这七零年代的童年吧？我们八零后童年穿的都是公主裙，粉色或白色。 哦，那是我小时候最最觉得最难看的游戏。 我现在突然想到， 没 说到这个，突然想到，确实小学的时候穿过一个粉色的、粉红色的很扎眼的公主裙儿。 我 坐在教室里。 说心里话，我还真不太知道怎么叫公主裙，就是那种带泡泡袖那种。 对，一定是泡泡袖，然后裙子也是泡泡的。 哦，这个我觉得就是没有 纱裙儿， 特别大的年代感。现在孩子也穿。现在有一部分孩子也穿， 比我们小时候漂亮多了， 是吗？ 嗯 啊，反正那时候小时候挺土的，挺难看的啊。 谢谢你的直言不讳啊。 那有没有黑皮鞋、白袜子吧？ 红皮鞋呀。 哎呀， 男生穿黑皮鞋吧？ 这怎么难看怎么捯饬呗，那时候。 配粉裙子， 对哦， 撞色， 想一想都觉得够意思啊。 哎呀，可是我记忆当中觉得美美的。 哎、对对对对，哎，这我这让算我猜错了，算我猜错了。啊、但是我就为什么那时候对这有深刻印象？我就觉得，哎，你看这人家这女孩就特别占优势， 嗯， 这裙能穿裙子，能穿那个皮鞋怎么着？你这小男孩你怎么穿都是一件破半袖，一破裤衩，你说是不是？ 你可以踩一双黑皮鞋呀。 我不是，就你感觉就不精神， 哦、 不像是女孩的。哎，那你感觉那嘿，就这感觉。 嗯，真是满满的回忆感啊。 对， 嗯， 来说说大家的这个说法，关于童年的哈。 是。 蓝瓷妹妹说了，说过年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一家人坐在一起之后呢，去外面放烟火，真的很怀念小时候，一看就不是这个小时候的事儿。小时候哪谁叫烟火呀？放炮去，咱放炮去。 人家是小女孩的说法， 啊、对对对， 你们小男孩说说 放烟花，放烟花， 对对对， 嗯， 哎， 对， 真是挺怀念的，小的时候年味儿特别足。看春节晚会的时候，真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守着电视机来看。 嗯，而且那时候虽然说就是咱现在说啊， 嗯， 确实放鞭炮是影响环境，就是现在应该禁止。但是呢，小时候确实那时候也加上熊，我记得当时是100响的那个叫啊，100响的鞭炮其实特别短，就跟好不到一尺，就那么长一距离。然后呢，买的时候我记得挺贵，后来买完之后回家呀，就揣兜里不舍得放，拆成一个，刺儿哒，刺儿哒。 那危险不危险？ 其实不危险，其实不危险，因为就第一个啊，就是那时候也是咱们也按着正规的地方买，第一个啊， 渠道正规。 第二个呢，就是其实那个里边的那个火药特别少， 哦、 特别少。你看那么点一百响，这一共那特别细，跟那个筷子头似的那么细，你说那能有什么危险啊？但是、 嗯、 对，但是您也别拿手。拿着放啊，一是这个，还有那二踢脚， 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你应该也有印象。 对，小时候哥哥带着我们还放过呢。 对，二踢脚，然后呢就感觉哎呦，什么样的都有，你什么红皮的、黄皮的、白皮的，然后呢粗点的、细点的，拿俩砖往砖一架，然后刺儿 叮咚， 哎呦，感觉特别过瘾。 是 啊，这说到小时候放鞭炮的一个场景。 嗯 再来 看这叮咚说了、说这个在外婆家的床头柜上， 嗯， 看见一个放饼干的铁盒子， 哎， 结果一打开发现里面放的都是针头线脑。 对、 是这样的，就老人特别喜欢用那个各种的什么 铁盒子， 对，铁罐子啊什么的，装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零用的东西。 对，里边有什么那个折叠的剪刀啊、是吧？还有包括那个针头线脑的，还顶着 啊、 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盒子里。 但是对我们来说太有欺骗性了。 对， 千方百计得到了它，发现里边什么吃的也没有。 哎，觉得是个宝贝。其实有的时候呢， 嗯、 这个长辈们是怕呀，你扎着，所以不给你看。 嗯、对， 我不给你，你就觉得里边肯定有好吃的，帮我吃。 宝贝、 对，一打开发现，哎呦，上当了、其实人也没骗你， 是啊、 对吧？就说里边没什么，你甭看了，都是危险。 是， 你可以觉得里边好吃的。对吧？ 孩子的好奇心。 铁盒子，我觉得其实还有一样是咱们小时候的， 嗯， 铁铅笔盒， 啊啊， 对吧？ 对， 这流行过一阵儿吧？ 现在是不是也孩子也在用啊？ 孩子铅笔袋比较多吧？ 嗯， 我不知道啊，这还真不太清楚。反正流行过俩，我觉得一个是就这个铁铅笔盒，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上边就那种，其实现在看起来颜色搭配啊，包括这图案都稍微有点差意思那种， 嗯， 就什么圣斗士星矢， 嗯 啊，女孩的白，那时候不讲白雪公主，那时候讲什么？你们那女孩那铅笔盒是什么？还真不记得， 不记得了。但是 咱听众对 全都是卡通人物， 哎，对， 啊、 听众这知道这事儿的，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铁铅笔盒上面有什么？打开你还有没有印象？ 打开上面有99乘法表， 没错，乘法口诀，这个是乘法口诀，咔咔什么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一句话证明我是80后吧？ 对，还行还行。然后呢，上面有一托， 哎，托盘，托盘底下是一哎，这个一底儿。 那你们那会儿还双层，已经进化很多。我们那会儿就是一单层。 单层。 但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特别流行的是， 嗯， 自动铅笔盒， 哎， 还有这个自动铅笔，这都是我们小时候。 要说人家 新鲜的， 有钱人家孩子跟我们就不一样。 不，我是看我们班上有钱的人家孩子使这个、 啊那。咱们是一个角度，咱们是一个角度。就当 看得见摸不着。 最早出这个自动铅笔盒的时候啊，那、 嗯、 自动铅笔盒先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回事、 嗯、 就它只有一个盖是手动打开的，其他都是按键。 对， 哎呀，腾腾喷咔咔转转转，真跟一变形金刚似的， 特别神奇。 一会儿这转笔刀刺 对 弹出来了， 嗯、 一摁刺这个小橡皮盒这弹出来了，喷一摁那个什么放铅的这盒出来了，刺、 嗯、 一摁那底下的小抽屉出来，喷一摁盖开了。 翻过来之后，后边 还 一盖、 啊，后边 还 有一盖、嗯，那盖是手动的，有一手动，剩下全是电动的，不是自动的，就是其实就是一小机关。 嗯、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那时候也，就先买的，就不仅仅是显摆呀， 嗯， 也挺背的。 哎， 就下课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就是， 嗯， 没事就一闲练孩子从那一路过，然后就跑了，玩够了，然后就给打开，然后这个小伙子一回来呀、 嗯， 我铅笔盒都给收起来了，下节课见另外一同学，咔咔咔咔咔全给打开了。有没有这经历？ 哎， 我应该是有的。 要不说咱们那时候小学时候学习都成绩不错呢， 对 那会儿没有这些东西可以分心的， 真好意思说呀， 都是别人的 对 铅笔盒，是不是 对对对？那时候咱们是学霸啊。 对对。 哎，来看看咱们听众朋友们说的啊， 嗯、 像那个直肠子，他说了，说又玩过这个吗？发了一张图片。 哎玩过玩过，哎， 给大家讲解。 我妹这个掌上游戏机吧， 对， 被我给玩坏了。 这玩的是什么？ 这她只能玩一个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 啊、没错、 嗯， 俄罗斯方块 真好玩。 哎呦，这真是这太厉害了。 对 啊，当时我觉得这真是风靡一时，家家户户啊。我觉得，但是那个时候小孩玩的少， 嗯， 大人反而玩的多。你有没有这感觉？ 就对，大人跟孩子抢嘛，跟现在抢手机是一样的。 对 啊，抢平板是不是？ 对。对那时候，但是我怎么觉得那时候就孩子对这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那么着迷，就因为俄罗斯方块好像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什么超级玛丽呀、啊、魂斗罗呀、啊、那个吸引力大。 哎，那可能是不是男孩和女孩真是有区别 啊？ 我小的时候，我和我妹妹非常喜欢玩这款游戏啊，嗯， 嗯 但是像什么就是这种电子游戏、 哎， 机打游戏这种的，我们确实不感冒。 哦， 嗯、 看来还是有区别。 嗯 嗯，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哪个画面啊，或者哪个瞬间，甚至是哪一种味道，就会让你想起童年的那些时光。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我们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鱼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鱼来啦。 开始的开始，我们。 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 歌谣的歌谣，藏着童话的影子。 孩子的孩子，该要飞往哪儿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那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说哪个画面或一个场景啊，一个声音味道会让您突然想起童年的事情。 是，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哎，说到这童年，我刚才看到一个这个西柚柠檬灰姑娘，她说的玩这个跳皮筋儿。 哎 哎，这你有没有印象？ 当然有啦、嗯、如果你要是不会跳皮筋，你怎么能够融入群体呢？ 对， 嗯， 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 那会儿真的是编了 二五六三八四五七， 就是配合这个跳皮筋配合跳皮筋的这个不同的什么动作呀、 哎、 啊技巧。 对， 对， 呵，你还真懂。哎，你是不是跟我们一块跳过呀？ 就是最高那叫什么类的 啊、 把手伸直， 对对对， 那 就过头顶了， 那叫过顶。 对， 这叫过顶吗？ 而且那会儿我们叫就这个名字 有一专有名词，好像不叫过顶，叫什么？ 哦，你是说那个动作？ 那动作叫什么？就不是，就是到这个级别。 哦， 这级别叫什么？ 那我不记得了，我就记得这名字不是特别雅，叫跳茅坑。 啊对啊，对对对对，不是最底下那叫，不是那这个我肯定说不过你， 嗯、 你应该最了解啊。 但是就是一关一关的闯嘛。而且呢配合不同的歌谣 啊，对对对， 这是满满的回忆呀、啊、 你还能除了这个马兰开花二姨还能再说一个吗？ 什么小花猫上学校，老师讲课他睡觉，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你说可笑不可笑，很多这种的 啊。对 啊， 就伴着这个儿时的歌谣， 对， 所以很有意思啊、 嗯、我再说一位吧，这位叫荣的朋友也说了，他说昨天呀、啊、刚好我闺女幼儿园让发以前冬季取暖的工具照片， 嗯，冬季取暖。 哦，这个查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童年冬季取暖的回忆了。 谁家没事给自家煤炉子照一照片啊？ 就是 有吗？ 那可能能找到吧，比如说这个家里边拍照的时候不小心 取 进来了、 哎、对对， 取 着景了，当这个后边背景了，有可能、 哎、 嗯，煤炉子。 对， 对， 以前家里用过煤炉子吗？ 小，很小很小的一点记忆是在姥姥家的时候、 嗯、 记得好像姥爷弄那个煤炉， 嗯， 蜂窝煤， 那蜂窝煤， 对， 还有那个煤球的那煤炉子也有， 对对对、 嗯、 还在这个煤炉子上面烤一些什么东西， 对， 但是那场景是有记忆的。 对、嗯、一般那个第一个取暖嘛，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做水，你会经常会看到那煤炉子上面常年做一壶水， 对， 也不知道干嘛， 随时就是，其实跟咱们现在这个什么饮水机是差不多的原理吧，就随取随喝。 对，而且那时候是把这个火盖封上，然后把那个是放上面的、 啊、 真正你要着急做的话就把那火盖打开，把那壶放上面，对吧， 对， 晚上的时候要不做这一壶水呢，基本上这一壶水第一个是加湿，第二个呢就是说坐着水什么时候喝的时候，就像你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它也不会那个沸腾。第二个就是晚上有时候就会把这个炉子边啊放一些，比如说吃剩下的什么馒头片啊，还有那个贴饼子呀、 啊、 这白薯早上起来正好吃， 腾着 又消退。 你说为什么我对你钦佩有加呢？ 为什么呢？ 咱俩同说这个烧煤炉哈， 啊， 我感觉就是我是还停留在童年的那点点的回忆 啊， 就只有那么几个画面， 嗯， 你感觉就真的是亲自操作过， 对，感觉就跟我才那个水似的，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那时候你得想象，那时候我是一个小胖子往上一站， 嗯 嗯，好，我就在琢磨呀，啊、嗯、 哦， 做水呢这是，哈哈、 哦，所以你也没亲自上手、 哎， 就瞅着学会了。 你想我家用煤炉那时候应该我在五岁以前吧， 嗯、 五岁以前我家里边用煤炉。啊，但是印象还比较深刻，因为什么呢？就是这其实也体现出当时这个咱们八零后的教育， 嗯， 就为什么我一直说这我们家里边教育啊，其实最早的时候啊， 嗯、 也是算就是在这个年代比较超前的，因为那时候呢，家长都怕就是这是一个孩子就千万不能接近的这么一东西。 对， 第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煤炉四角是尖的， 嗯， 对吧？有一个尖儿啊，然后呢，同时这个煤炉烫啊，这孩子一过去就走不好，这一摔。一下磕脑袋了，或者这个手摁什么特别烫。小时候呢，我就不知道为孩子都有好奇心，就爱往这煤炉这靠。后来呢，我爸就拿着我手，哎，在煤炉子摁一下，滋儿一声我就哭了。从那以后，但是特别长记性，天天离那煤炉特别远。哎，所以我说就是让我勇敢让我去尝试，让我虽然我烫过，但他其实有谱，不是说咔给孩子，哎，这怎么样烫不烫？不是这样啊，就是你让你感受一下，就让你感受到烫，赶紧拿起来。哎，这种感受是给我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对这煤炉子印象也特别深啊。 所以家长，所以教育的时候还是有方法哈。 哎，对， 啊、也不能蛮干哈。 你说童年咱俩把资讯都给忘了。 是是是。 来关注几条咱们下半时段的资讯吧，来看看这个坐地铁时担心手机被偷窥嘛。谷歌啊，黑科技帮您自动识别谁在偷看。谷歌研究员呢也利用面部识别技术开发了一个 AI 算法，当屏幕视野范围内侦测到陌生人的时候，手机屏幕将转换为自拍模式，并为陌生人添加什么这个呕吐彩虹啊等等这些特效，以防止手机屏幕在公共场所这个被偷窥。 哦， 这个设计其实还是有必要的，因为确实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多。我们身边一般大家都是在这个公共交通的过程当中都是自己看自己的， 嗯，对， 自己看自己的手机， 哎， 你很少会把头探过去去偷窥一下别人的手机上有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是什么呀，有可能， 嗯， 比如说， 但是无意当中确实可以看到。 对，我是有这种经历，坐地铁的时候确实人多，而且呢你站在这儿之后啊，你这个空间可能不太这方便拿出手机了，已经 是 这个时候你又没事儿， 嗯， 正好那回我是怎么着，前边有一人他拿着手机在那玩，我觉得玩游戏呢，我这看看我觉得也没什么，但现在这么想也算偷窥人屏幕了。 是啊， 那我瞧人玩游戏，我瞧还挺过瘾， 飘着， 哎，这微操着手速什么的，这咔咔点，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挺有意思， 嗯， 可是我这么一想确实算偷窥人屏幕了。对， 对 吧， 嗯， 哎， 这设计还是值得推广的。 对，同样是手机，咱来看下一条， 再来说说这不容易啊， 嗯， 高中生偷玩手机，宿管大爷说了， 哎， 我会偷玩手机要罚站， 嗯， 但是呢我会陪你罚站。 哎呦，真暖。 最近这个浙江的一位宿管大爷，大家都管他叫全博，这个大爷呢管的是高三的男生宿舍370个孩子，大多都不敢玩手机，因为全博呢有一套自己的整治方式，是很原始，就是发现玩手机罚站1个小时。不过全博会全程陪着孩子一起罚站，还会讲讲自己过去没钱读书的时候， 嗯， 那时候的苦日子。这学生说了，说全博对我们这样，我们真是于心不忍，所以每次呢想玩手机的时候都会尽量忍住。 对， 哎呀，这位全博呀，难怪大家都叫全博，这确实是值得人爱戴哈。 对， 嗯， 就是感觉哎呦特别细心的在给孩子们分享，你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吧。 对， 对吧， 嗯， 用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经历告诉他们，是吧。 对， 你要说这宿管大爷好啊， 嗯， 我觉得没有我说这位宿管大爷好 叫板 啊。这宿管大爷呢，人家自己手绘表情包而且走红了。 嗯， 哎呀，人家网友说了，念过书那就是不一样，因为手绘这个表情包啊，近日呢吉林大学的宿管大爷火了， 嗯， 啊，今年57岁，曾经呢也是做过工会的宣传工作，退休之后呢开始做宿管，而值班室这个窗户这个被大爷呢也是用到了极致啊，像什么中英双语的失物招领啊，励志格言呀，手绘的表情包啊，花样不断的翻新，学生也感叹了，哎呦很潮很暖心， 是让大爷带动的英语都得学好了， 嗯， 要不然你看不懂这英文的失物招领， 你还不如人家大爷呢，是不是？大爷这么大岁数了，是吧？ 哎，所以就是真的是不管你干哪行啊， 嗯， 就要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做哈， 哎。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说了宿管大爷，我们看看这个大学导员。大学这位辅导员呢，这个结婚，学生们借钱发了500块钱红包，校方说了已经核实过了，基本属实，将严肃处理。那么最近呢，网上爆出说一所高校同学组织给新婚的导员发红包， 嗯， 班委等几个人呢都发了500块钱的红包， 嗯， 有的同学为了给红包啊，真的还是借钱发的， 嗯， 有的学员说了，说这个导员啊，其实平时脾气很温和，人还不错， 嗯， 这个份子钱呢，其实是学生们自愿出的。校方说了，已经核查这个基本属实，收受学生红包突破教师底线，现在这个教委这个纪委已经是介入了。 哎， 就说这个事的性质呢还是不太就是不好的， 对这个行为可能也体现出这个孩子和老师这种情谊哈。毕竟这大学生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处事的这种经验了啊， 嗯， 一些这个原则了。我觉得比如这红包可能确实这个发的数量有点大，你要说全班啊， 嗯， 比如说咱们集体或者这个小范围内几个人，咱凑一个这个几百块钱红包给老师，我觉得这个感觉会是不是更好？对， 尤其像学生对老师表达的时候，我觉得心意真是最重要的， 哎， 不在钱的数目。 对，但是或者是怎么样，我相信如果说几个人啊把这红包转换成其他的小礼物， 哎，对 对不对？ 嗯， 哎，这个我相信，第一个啊，咱这导员收下来这个心情比收红包肯定更高兴， 嗯， 第二个呢也没给人惹这么多麻烦， 对对对 对, 对, 对吧， 哎呀， 嗯， 这个给钱给这么多数目确实是让人觉得很不妥了，这变味儿了。嗯， 说到红包，现在还有一种红包就是咱们这个各种这个聊天工具当中的红包， 是 咱来看看啊。哎呀，人家都说这个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对， 你看酒后做出什么这个傻事来了。男子醉酒之后呢，业主群1000一千发红包， 嚯， 邻居替他出群再归还钱啊， 嗯， 一个男子呢也是喝醉酒之后，哎呦，在业主群里边狂发红包， 一千一千，但是我怎么记得红包最大 就 是 二 百， 他就二百的也发五次也够一千了，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发好几个啊，反正人家、抢着抢着，大家就觉得不对劲了，哎，这然而那个男子还一直在发，邻居们就做一决定啊，这个先把他给踢出群，最后呢，四千多块钱的红包一分不少的退还给了这位业主。 对，多亏邻居啊，这是 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 善解人意啊， 关键时候看出邻居好来了。您犯错误的时候，邻居帮您兜着，给您踢出来，这其实踢出也不好，帮他收着。你这要你给他踢出之后，他上去别的群里发去，人群不退还怎么办呢？ 可能这踢了一下，想让他警醒一下， 哎， 是吧？总之是酒醒之后呢，还把这钱如数奉还了。 你不得请大家吃顿饭吗？ 啊、 是不是？感谢大家，以后也知道了。那这个在这顿饭局上也别喝酒了， 这喝酒误事儿啊。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哪一瞬间想到了童年的那些味道或画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我们来听一首李荣浩的歌曲。歌谣。 家乡那个歌谣，对我来讲是一种依靠，陪伴我多少次艰难，彩虹多绚烂的多不凡，画面那样的好看，家乡。家乡那个歌谣，对我来讲是一种依靠，陪伴我多少次艰难，彩虹多绚烂。 这是远去的列车的声音。 嗯，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歌谣。 哎， 唱着不老的歌谣，我们变老了。 嗯、对，嗨，那还不是不老的歌谣啊、 嗯？ 希望真有一首不老的歌谣哈。 是 哪一个画面您突然觉得很有童年的味道？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嗯。 就是现在说起童年的很多画面 啊， 你就觉得就好像咱们拍一张照片，然后给它用各种的美图功能给它给、 嗯、 什么弄上什么怀旧的颜色啊什么的、 嗯、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童年记忆也是那种的、 哎、 就是被上了色， 嗯， 哎， 掉了漆啊，哈， 就是那种怀旧老照片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来看看同样是一张图片哈， 嗯， 很酷很酷的林未来他说了啊，不不，人家没说，人家就发一个图片， 这是啊， 欢乐球啊， 对呀， 欢乐球两种玩法、 哎、 还记得吗？ 是， 嗯， 现在想要上学的时候浪费了多少水啊。 对 啊， 那时候两种玩法嘛，第一种就是气儿吹、嗯、 哎， 对吧，拿气呜吹起来之后，吹之后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不是吹吧，是直接放在水龙头那儿，那个 两种玩法嘛、 哦、 一种就是吹气的嘛、 嗯、 吹完气之后就是做装饰嘛，而且装饰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男生在女生头上 啊，有 一蹭，咔一粘墙上，用静电嘛，那是真挺聪明的，其实，一蹭，然后再粘墙上，呲一蹭， 为了接近自己喜欢的女生， 那可没有， 用什么办法都有啊。 那本来那女孩头，那小时候都自己头发都一个冒尖呢，你怎么扎呀？而且等到这个联欢会结束之后，你怎么把这气球弄破，又是一讲究，你还有印象吗？ 没有， 一种踩放在地下，大家跟旁边跑，哔哔的巴拉哔哩巴拉，还有一种联欢会上不是有这个各种好吃的吗？ 啊， 哎，比如班里边用班费买的橘子呀、水果，用橘子皮滋一滋喷一滋啪一滋卡， 嘿呦， 哎，这是各种玩法。还有你刚才就说那个浪费水那种玩法了，一个小这欢乐球拿到水龙头一套，滋弄挺大，咔一挤，谁过来咔往身上一踩，对吧？这个。其实挺闲的， 我眼前活灵活现坐着一个小时候的熊孩子， 对对对， 什么都玩过。 对，啊， 来看 这是欢乐球的玩法。 嗯，来看这位朋友叫做这个东东，他说了，放学回来和我弟弟抢遥控器的时候、 嗯， 就从小抢到大， 对， 大了也是想起小时候啊。 这也是一个满满的回忆。 是 啊， 嗯， 而且还有这个，我是秋秋不是球球，他说了。暴露年龄了，发了一张图片、 嗯、 这是周二检修的时候那个电视的，这个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一看这个图所有人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是，现在孩子肯定不知道， 现在有一些频道还有这种情况。 是吗？ 是， 你家连机顶盒都没有是吧？我们有机顶盒好像没有这东西了， 被我播到过啊。 啊，被机顶盒播到的。 嗯，我们就是一直用怀旧老电视嘛，是吧？一共十个台， 对， 得播的。哎，想起老电视机了，我不知道你家里小时候有没有？ 有， 还是直接就是彩色电视？ 没有，有那个老的那个 大鼓包的，需要播的。 对，那一摁，我们当时不是播了，是一摁键一摁键的了，就那踏，一共六八个台， 嗯， 八个台是踏这么一摁。 但是那个按键特别容易坏，就是。 对，我不记，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了、嗯，因为那时候我可能对收音机印象更深刻啊，印象更深刻。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每次听到这个新闻联播开始前的那个数秒的时候， 哎、对， 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不是，这包青天来了。 反正是对，海风有雾歌，那开始唱了。 对对对， 确实是这个很多音乐呀， 嗯， 刚才咱们说的一些画面呀，小时候一些老物件啊， 哎、 包括其实刚才一开始你提了一些味道，比如说我相信啊，幼儿园里边那个饭菜的味道。包括那个小时候打针那个消毒水那味道， 对 啊，或者是这个小时候这个家里边谁身上肥皂的味道，印象都很深刻、 嗯、 对吧，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你总觉得回忆小的时候，回忆童年是那么快乐、 嗯、 对吧， 对， 总结起来说有可能因为那时候要求没有那么高，哎，知乐知足、 嗯、 所以说自己很快乐，嗯， 知足常乐呀。 对对，这话题感觉没聊够，哪天咱们再来一次关于童年的话题。 没错没错，上今天是上集啊，预告一 下下 集。 哎、对、 啊、下 集继续来聊啊，童年的味道。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下周一见喽。最后这首歌曲来听南拳妈妈的小时候。 北京时间9点整。